搞呢个两子弟咧，搞到咧成个长安城咧就唱一首童谣叫做一痴服一雄， 嗯， 双飞入子宫， 嗯， 双飞可能是起双飞的源头啦，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是赵飞燕 那个，咁要考究一下啦， 要考究一下啦，唔知系赵飞燕开始起双飞，一定是佢啲双飞，双飞即系双双飞入去子宫，子宫唔系女人个子宫啊，系紫色嘅宫殿，因为当时咧皇帝嘅代表是紫色嘅， 嗯， 所以有可以叫紫气东来，紫系皇帝先可以用嘅。 嗯， 当时未兴皇色吓，因为到明朝或者清朝才兴皇帝要着黄袍啊，或者可能是赵匡胤啦，我不敢讲啦。但系当时嘅皇帝是着紫色嘅，即系紫色只有皇帝用得嘅啫。 紫气就好耐之前都有呢个 terms 噶啦， 系 真系出处就唔知点解。 系啦，就我 如果讲天文篇都有会有机，迟啲有机会会讲到嘅。 讲翻紫气系嘛？ 系啊，会讲。 嗱，咁佢咧就叫做咧一痴服一雄，就双飞入子宫。咁咧唱到成个长安啊，个个都咁样念口往咁念出嚟，即系话已经系通晒天噶啦。因为咧佢唔照其他妃嫔，其他妃嫔会讲下话啊嘛。因为扑街皇帝净系搞佢两子弟都唔搞我哋嘅，咁啊个个都咁讲，咁啲宫女会传出去噶嘛。咁啊传到周围，即系全个长安城都唱紧个童谣。咁王猛咧忍唔住啦，佢话喂唔捻得，你咁样搞法，你所有嘅形象冇晒，男你又得，女你又得，系嘛？呢个仲要两子弟，仲要咁细，咁当然佢都系14岁就做将军啦，佢所以唔介意搞个12岁啦，即系屌得啦，系嘛？咁佢唔介意搞，但系咧当时系压力大到咧，朝廷都觉得话唔得啦，咁样好冇面啊， 丑闻， 丑闻真系丑闻，咁所以咧。佢咧系心不甘情不愿咧，就将呢个15岁嘅呢个叫做慕容冲咧，送咗出去皇宫做平阳太守啊，一个叫地方叫平阳嘅地方咧，做一个做市长，啊，15岁就做市长啦。咁所以你谂下当时嗰个年纪，即系啲人好早熟嘅，所以你谂下四五十岁死好正常嘅，咁十几岁出嚟捞啦已经你，即系出嚟 好多年， 出嚟捞喂十五岁已经出嚟捞啦， 要交俾棒俾年轻人， 咁你四十岁你好死啦，唔好话芒果捞六啊五都唔肯退休啊，人哋15岁做市长， 即系而家做60噶，六啊几而家做立法会， 系啊，而家六啊几啊，阿法叔仲要80岁都而家先至话想退休啫，所以咧而家人系即系褪迟咗啊，以前啲人早熟啊， 系， 咁嗱你谂下啦，你见一个一个慕容冲咧，将来系一定会翻嚟报仇，你谂下。12岁就俾佢搞足三年， 嗯， 但系有个问题啦，当时佢点解会对啲朝鲜即系鲜卑贵族咁仁厚或啲乜嘢咧？可能慕容冲两子弟系肩负到一个重任，系迷惑呢个皇帝，令到佢对佢啲亲戚啊、宗室啊好啲咧，唔杀佢哋咧，可能就系佢哋可能喺床上施展媚功，隐辱负重，为咗保护佢啲族人，唔使俾人杀啦吓，有咁嘅可能性嘅，历史上有咁嘅考究嘅，即系苻坚可能因为爱屋及乌嘅关系，所以唔杀嗰啲叫做亡国嘅燕国嗰啲贵族啦。 嗯， 正常你一个皇帝去消灭咗个国家。你都惊佢报仇噶嘛？你惊系复桌噶嘛？系嘛？ 系啊！ 仲要将所有贵族搬晒去长安，一个不杀，个个做官。我觉得有机会咧，系呢两子弟发挥咗佢功效。 系 啦，即系咧喺墙上面服侍得苻坚好好，咁，令到苻坚咧基本上已经忘记咗出边皇宫其他三宫六院，净系搞佢哋两子弟。 嗯哼， 吓咁呢个亦都系为即系将令到佢将来亡国咧系叫做咧。埋下咗伏笔啦，咁呢个金庸，我觉得99%系睇咗段历史咧，所以成日都话啲复兴大燕啊，因为佢哋当时咧系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觉得大燕系复兴有望，所有贵族喺晒度，朝见口晚见面，冇人做， 只不过成个政府搬咗佢嚟呢边， 政府搬咗佢去长安啫嘛，冇亡国奴，一啲亡国奴嘅迹象都冇，只系皇帝换咗第二个做，不过咧， 时谋反就谂住可以变翻做复国啦， 冇错啦，再加上呢个慕容水啊，都仲喺度， 嗯， 时刻令到啲人觉得， 即系全部人搬晒， 全部齐晒。连慕容伟都冇杀噶，佢连嗰个小即系对佢嗰个唔好嗰个叫慕容诶时间我死唔起，即系迫害佢嗰个大哥咧都冇杀噶，原来都继续做官噶。呢单嘢咧其实令到朝廷里面甚至乎慕容垂都好不满，因为咧 扑街，你又收嚟做，你又当佢上宾，我你又当佢上宾，你当我系咩啊？ 系啊， 呢样嘢同。同某一个公司好相似嘅，其实 好多嘅， 系啊，好相似嘅。 唔系咁样一叫做 unfairness 出嚟， 系啦，即系唔公平喂， 喂，你唔可以收个人系天才，跟住你就哇俾佢做呢个位，转头你收个垃圾翻嚟又做翻个位啊嘛，你嗰条友会兴噶嘛？ 冇错啦，所以慕容谁好不满，而皇马亦都不满，皇马亦都出声噶。 系啊，皇马最早上位嗰、那个， 系啊， 开头你又话哇我啊点样叻，点样天才化，原来后来打望下手得嘅。 唔系，佢都系一人之下，佢都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呢、這个皇马。但是呢他面对那些贵族即是鲜卑的贵族呢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待遇呢令到他们都即是叫做前秦那些叫君臣呢都是很不满的对于这个苻坚即是觉得他真的太大爱左教个个都对他很好。咁所以呢其实真的埋下了令到很多人有心病。咁到直至有一次啦这个叫做呢苻坚又要打仗啦，今次咧，系啊，好似系对，好似打晋啊，即系好似系去攻打晋啊，定系西凉唔记得，定系凉唔记得啦。佢系要打佢嘅时候咧，又派呢两个组合啦。但系今次咧，佢话咧，王猛做主，做呢个主帅，但系咧，佢话今次咧就唔派呢个慕容，唔揾你慕容谁啦，就揾佢慕容谁个仔。就揾慕容谁个仔咧就做监军，咁咧就一齐去啦。咁但系咧当晚咧呢、這个王猛咧就去揾慕容谁，就揾佢饮酒，一路讲一路倾偈，咁啊讲到好多仁义道德啊，你真系好叻啊，点样点样咧？其实就系一个局嚟嘅，就困鸠佢。点困鸠佢咧？佢就同佢讲到清兄道弟，哎呀，真系相逢恨晚啦，识得你迟啦，我又要结拜又要成，而家我去今次去打仗都唔知几时翻嚟，唔知有冇命翻嚟，唉，不如咁啦，你有冇求其身上有冇啲咩随身物品送一件俾我，等我见到呢件嘢就当见到你啦，咁样，咁咧，咁啊呢个慕容谁觉得，哇，你咁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丞相嚟喎嚟到同我清兄道弟哇我都向你交心啦我将我身上嘅一把宝刀送俾你、你见到佢就等于见到我啦咁样咁就俾咗件信物佢。点知呢呢、這个是一个局嚟嘅大撚鑊啦。个局系咩局呢一个陷设计陷害嘅局。佢攞咗呢把刀收买咗佢哋由呢个燕国带嚟嘅一个嗰啲叫家臣叫金熙。收买咗金熙咧，就叫呢个金熙攞住把刀去揾佢个仔。佢当时个仔喺洛阳嘅，个仔喺洛阳啊，要出兵要出兵嘅时候咧，咁个仔喺洛阳，佢喺长安，咁隔咗好多，隔咗好远地方啦。佢咧就同呢、這个就同呢、這个慕容谁个仔讲。世子即是世子咧，当时即系会世子意思咧，即系将来会承袭佢个爵位嘅人叫世子。咁太子就系承继皇帝叫太子啦。嗱，平西王个仔吴应熊叫做世子啦。咁佢呢个又系世子啦，即系佢嗰个慕容谁嘅仔，将来会承继嘅叫世子。咁世子咧就揾呢个金熙咧，就系由燕国跟佢哋嚟，又系鲜卑人。又是自己有又是好耐嘅又是信得过嘅家臣。金熙同佢讲喂你老豆呢唔多妥我觉得佢觉得呢都係要返返去燕国好啲我哋喺呢度唔会有前途㗎啦王猛呢唔会相信我哋㗎佢一定会加害我哋㗎而家消灭咗燕国将来就轮到我哋㗎啦我哋都係要走啦咁样就要求佢逃返去燕国。咁逃返去燕国呢当时嗰个叫做咩佢个仔咧，当时都15、16，啊，究竟系咪真咧？ 系， 因为佢老豆从来都唔系呢种人嚟噶，立定咗决心嘅嘢，冇理由咁快手噶，系嘛？咁点算咧？最后，唉，唔好啦。如果呢次系坚嘅， 攞啲证据睇， 系啦，叫佢，你拿出证据来啦，你唔好成日都话我收共产党钱啊，唉，有冇证据啊？啊，有啊。有把刀， 把刀，系原点原来都系设计陷害嘅。哎呀， 呢把刀咧，你睇下，呢把刀系你老豆噶，你有冇见过佢离身啊？冇、把刀系唔离身嘅，呢把匕首系一把宝刀嚟嘅，系佢老豆一个防身嘅宝刀，系从来除咗瞓觉之外就唔会离开身体噶啦。咁所以咧，佢对咗呢番说话之后咧，佢都信咗啦。 因为要权衡风险，如果而家唔走，可能冇机会， 嗯， 会死鸠硬噶，系咪先？咁唯有走啦，你唔走唔得啦嘛。咁到佢啦，好啦，佢决定走就翻翻去燕国嘅地方匿埋，就投靠咗佢另一个阿叔。咁呢单嘢咧，到传到佢嗰、那个传到佢慕容垂耳边咧，已经系两三日噶咯。喂，你个仔走捻咗佬咁样，咁佢一听到咧，大镬啦！呢镬唔走唔得啊，个仔走咗佬，你死死都唔清啦，系咪死鸠硬？要走佬啦，走去边度咧？今次冇办法，只能够走去晋国啦。 系咯，你走嗱，你燕国嚟， 燕国嚟。今次唔系真系晋国噶，今次咧走上去代国， 走去代， 想去北上去代啊。因为代咧都系鲜卑族，系、另系拓跋氏，咁所以咧佢要走佬啦，但系咧走唔甩，俾人绑住咗。 系 咁绑住咗咧，押翻去苻坚面前咧。啊！呢、這个世界真系讲你都唔信。 嗯， 点解咧？苻坚唔单止冇杀佢，第一时间松开手脚。佢话疑人不容，用人不疑。我相信你， 真系曹操嚟嘅。 佢话咧，佢话我待你咁好，你点会出卖我咧？你嘅仔可能一时间谂唔开嘅，即系为佢谂藉口，为佢谂藉口开脱。之后咧，官复原职，当冇发生过任何事，冇、发生过。其实呢单嘢咧系令到慕容垂更加当时系死心贴地，觉得啊你对我咁好，我都唔会出卖你啦。当时系起到呢个作用嘅。 嗯， 咁咧苻坚咧啊，我记错咗少少嘅，佢呢单嘢咧系未消灭燕国之前发生嘅。佢个仔逃亡咗去依翻去燕国嘅，当时系。咁佢咧当时系未灭燕国嘅，呢个我记落、那个时序有少少记错咗。系啦，咁后期咧先至灭燕国嘅啫。咁佢所以揾佢呢个佢当时咧系想逃亡嘅，但系俾人捉翻去，但捉翻去都冇事喎，继续做官，继续做翻佢嗰个叫做冠军将军。 系 咁呢啲都系其实历史都系好离奇嘅，点会发生啲咁嘅事啊？神早斩咗啦，系咪先？喺任何一个朝代都斩咗噶啦。你话你个仔走佬逃亡，你哋有起谋反之心，系、嘛？咁王猛咧？王猛点解唔史家唔会将佢同诸葛亮齐名呢？因为佢做咗一件事，啲人觉得佢唔即系点讲啊，冇捻义气，同埋唔公道， 卑鄙咧屈人啊嘛。 系啊，直情系佢直情系用计嘛，直情系用计，系用一个好阴险嘅毒计去害佢两父子嘛。咁最后佢嗰个世子仲死咗添。 嗯， 咁呢个系后话啦。咁呢单嘢之后咧啊。苻坚又冇怪王猛， 又系由佢， 又系由鸠佢继续做官， 真系好大爱， 好大爱，好大爱。咁呢个苻坚咧， 男又啱，女又啱， 系啊，爱到不 变嘅又啱， 系啦，杀得个个都不杀，系嘛，个个对佢好好啊。咁跟住咧，苻坚咧就开始咧就攻打，开始咧就谂下计啦，要打西凉啦，要打前凉，咁咧嗰个叫做咧。有个叫做张子死了不是张子腾定咩不是张子强嗰个呢就是前梁的君主嚟嘅，其实都是一个割据政权啦，咁起兵造反，起兵造反呢到后尾呢佢一出兵梗係消灭咗人哋㗎啦，因为佢有咗嗰个消灭咗燕国之后呢佢嘅兵力好强㗎嘛，一派兵就十万二十万㗎啦，咁二十万大军一压境就好快就解决咗呢个西凉，一解决咗啦，将嗰个皇帝绑咗上嚟，点样个后果？个结果点样？又系唔杀， 又系 俾佢继续 俾佢按翻佢个套路， 系啦，按翻佢个套路 都唔杀， 叫做大爱左交不杀。 喂，其实佢呢招可能 work， 可能啲人快啲投降啊！真系， 我系啊，后期咧啲人系快投降，原因系啦， 系啊，喂呢个咁好，呢个仲咁好，仲快 唔系啊？抵抗到佢下一个攻打代国咧，就系得到甜头啦，因为咧佢今次又系唔杀呢个皇帝。又系继续俾佢做官，俾封咗个合做嗰啲爵，继续又有爵位，唔杀又可以继续享荣华富贵，唉，不过换支旗啫嘛，算啦咁样，咁变咗咧，又佢又统合埋呢个前粮，攞埋呢个前粮，变咗咧 玩政治啫，其实 即系北方三，佢已经攞咗两个国家啦，跟住咧嗰啲小国咧，大大小小西凉陇西嘅地方咧，又去攻打啦，又收服咗几个国家啦，令到嗰啲变成佢嘅向佢称臣啊，做附庸啊。咁做到后期啦，佢觉得佢实力够啦，佢要打呢个代国，代国就系拓跋氏嘛， 系 啊，呢个仲过人，打呢个拓跋氏咧， 就是因为这个叫做什么，他那个要做皇帝呢叫做拓跋十翼賢，咁呢好多史学家呢就咁叫十翼賢。咁呢就冇 长 㗎嘛。係好长㗎个名。 佢日本人㗎嘛。做 健嘅。因为佢係胡人嚟嘛，鮮卑人嚟嘛，佢其实冇名㗎。即係点讲呀，姓係隨時以某一样嘢嚟做姓氏㗎嘛。而且係冇文字嘅，全部係用嗰、那个发音啊，用汉语发音嚟读出嚟嘅。所以佢个名叫拓跋十翼賢。咁佢个仔呢唔知十翼咩，全部都系拓跋十翼乜嘅系。咁知道咧，佢话喂，呢、這个苻坚咧系仁义嘅皇帝嚟噶、 嗯， 不如老豆喂，我哋投降啦咁样。个、嗯、老豆死都唔投降，喂、嗯，你投降你去啦，我唔去噶啦，我系唔会投降嘅。咁呢个仔咧就发动政变，绑起佢老豆，就去投降啦，绑埋个老豆投降啊。咁咧，你估结果点样咧？ 系点咯？ 结果都系冇杀，苻坚 大爱嘛， 大爱嘛，都系唔杀嘅。咁唔杀咧，两个人咧就有唔同嘅遭遇。 嗯， 呢、這个十翼賢咧，佢话咧，你哋呢啲嘅胡人吓，捻样成日谂住作反吓、啊，搞震喺度，你哋系冇文化，唔捻读书。 嗯， 即系芒果都话斋， 嗯， 快读捻多啲书啦。佢咧、 啊、 就罚佢啊，佢罚佢去边度咧？佢罚佢去叶城读书、哦，嗰度起咗好多学校， 即系再读书。 系啊， 希望 罚佢叶城读书， 好有教养、哦。 系啊，但系咧对佢个仔咧，另外嗰个咧就严厉啲、哦。佢话你咧，老豆啊， 罚你读数学。 唔系啊，老豆点可以俾你绑起啊？你啲咁嘅五翼仔， 系 就贬咗佢去一个熟地嗰度咧，就做一个小官。呢、這個反而慘啲，最後嚇死異鄉。 是 但係咧，呢、這個十翼賢嘅仔咧，將來佢個即係個仔十翼賢嘅孫咧，就係好出名嘅，叫拓跋圭。 嗯， 即係咧北魏嘅開國皇帝杜武帝拓跋圭。 嗯， 咁原因咧就係佢阿爺，佢喺佢阿爺嗰度一齊嘅嘛。佢個仔貶咗去，即係佢老豆啊，拓跋圭嘅老豆貶咗去屬地嗰度做小官啫。佢係跟佢阿爺噶嘛， 跟 阿爺咧就喺度讀書，就讀好多書喎。變咗咧，佢將來復國咧同埋建國咧係好有幫助嘅。嗱， 唔知讀咩科？ 建國咧係要讀書嘅，讀四書五經咯。佢覺得啲文化好正啊嘛。 讀 free camp 拜添。 唔係啊，佢哋因為咧，佢覺得咧讀咗呢啲漢人嘅經典詩書禮譯春秋，就會識得治國啊，就會平天下，復國都係靠佢嘅。所以咧，你如果要建國，就要讀多啲書。 嗯、哦，誒、啊，即係建国系要读呢啲喎， 系啊， 读大中华文化喎，唔系夹讲读。 芒果佬话斋咧，你真系要读多啲书噶，系咪先？嗰啲人真系冇墨水嘛，冇论述啊嘛。嗱，呢个苻坚咪有论述啦，跟住咧呢个十翼賢都有论述，佢话咧，哇，真系正啊！原来啲汉文化咁好嘅，系我早啲嚟读，唔使亡国啦，早啲嚟读书。读完书之后传埋本书， 呢个就系文化打败击败论嚟。 嗱，呢个叫文化建国啦。 系真系文化建国， 真系叫文化建国啦。嗱，咁我哋见到咧，呢、這个十翼賢咧，唔单止佢自己读书，佢连个孙啊都系读得成书嘅人。咁读得成书点算咧？读得成书，将来呢个杜武帝位呢、這个北魏啊，建立呢个北魏咧，就出咗好独力噶啦。 嗯， 咁所以咧，读书其实真系好重要。 系 啊，当然唔同时代有唔同嘅书要读啦，系咪？即系唔系吴克俭读嗰啲一个月读三十本书，都唔知读乜撚嘢。 佢都系读中史，佢、啊、都系读翻中史，系 咪？咪系咯。嗱，咁啊，讲翻起咧，呢、這个叫做读书咧。咁啊，苻坚当时咧系周围都起学校嘅，兴办学校嘅。咁佢派咗佢细佬苻融啊，去呢个叶城嗰度咧就。做一個地方官、 啊、我叉開你少少，即係唔知嗰陣時啲人讀書有冇得讀，即係睇星嗰啲嘢嘅咧。因為嗰啲好似係官方先有得讀咁啊，民間冇。 係啊，陰天監啊，類似嗰啲咧，民間我諗唔會有機會俾你讀嘅。 係 啊，應該都 因為你尖元星，即係你可以好多起兵嘅藉口。 哦，係啊， 走去搗亂政權 啊 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咧，其實民間都有人讀嘅，即係你話衣卜星相，因為你都知道啦，係咪啊？係。亦都係。當時的經典啦，即係當時 的。我遲啲睇下，我嘗試用天文用翻歷史嗰個時序去講一講先，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咁樣砌翻出嚟啊！ 好啊，好啊。 嗱，咁啊講翻起咧，佢就派咗佢去接管呢個黃猛啊，因為黃猛喺經營咗呢個燕國嘅六部咧，都經營咗好耐啦，咁啊調翻佢翻去做丞相，咁叫佢細佬咧就去搞呢、這個即管接手管治呢個邺城，即係呢個燕國嘅首都啦嚇。咁接手咗之後咧，佢細佬繼續起學校啦，不過咁佢細佬咧叫做咧冇程序公義啊，點解咧起學校？起撚咗先至入紙啊，先入方啊，咁就俾人告 啊，僭建嚟喎。 唔係啊，佢係冇 定可以成敗 咁。唔係佢唔係僭建，佢係合法，佢有入職噶。但係咧 入職但係冇攞紙。 唔係有入職冇攞個 permit 咧。即係冇攞嗰個批核嗰個費用啊，自己墊咗錢出嚟先。咁咧全隊京城咧。俾人彈劾喎，哇！你諗下啲幾文明嘅國家，高度文明，連一個只係唔依最正常程序去起學校，俾人彈劾，彈劾咧，咁啊黃猛覺得唔係呢個芙蓉覺得，哎呀大撚鑊啦，咁點算咧？佢咧就揾咗一個名士啊，姓高嘅名士啊，呢個係當時咧黃猛想請。都請唔到嘅，咁你就請咗呢個姓高嘅名士咧，幫佢講説話。呢個初唔睬佢嘅，咁跟住佢都八個問一句啦：你衰咩啊？要請我幫手？我係不嬲都唔咩嘅，因為佢係本身燕國嘅嗰啲叫做燕國嘅名士，但係咧燕國亡咗之後，佢就唔做官啦，辭工唔做，咁咧就隱居。咁隱居咧就呢、這個請佢出山啦，揾佢幫手。佢我起學校啊，不過唔記得。正常程序啫，其實就都情有可原嘅，一時係啦，唔同意啫嘛。我又有會計師，咪又有職司簽名嘅，不過係冇經立法會啫嘛。 天台冧咗， 即係咧，即係唔係佢係有。佢係合法起嘅，不過咧係冇經過立法會撥款，主要係撥款個程序係調亂咗，咁俾人彈劾。咁呢個咧，姓高呢個謀士咧，聽到有冇搞撚錯啊？起學校係好事嚟噶嘛，有乜嚟要受罪啊？個個都係 有啲似而家政府講啲嘢咯， 係咯。跟住咧，佢咧 偷偷地突襲立法會， 係啊。咁佢咧就去代表呢個芙蓉咧，就去上京咧，就去理論啦。喂，有冇搞錯啊？這個喂，你哋唔係話興辦學校咩？要周圍搞教育嘅咩？而家人哋興學校啦，你又話人哋佢根本就唔單止冇罪，仲有功。你咁咧就好輕鬆咧，就幫佢拆解咗呢條罪。即係你可以睇到當時嗰個情況咧，佢哋嘅理智啊係好清明嘅。喺學校。都冇經立法會批准咧，就話要彈劾啦！你諗下，而家樣樣嘢都唔撚經立法會噶啦，係咪先？ 而家擺到明同你對著幹咯。 唔係啊，即係佢當時係做好事咧，都係要依足手續。 依足程序。 你只要唔依咧，佢係皇帝嘅細佬嚟嘅喎，親王嚟嘅喎，都話俾人彈劾。你諗下，當時嘅官場嗰種咧係好廉潔。同埋好清明嘅，政治亦都好開明嘅。你諗下可以彈劾嗰個叫王爺喎，係嘛？所以咧，係當時佢點解係可以稱霸北方咧，就係呢個原因啦。佢當時已經統一曬噶啦，代國都消滅埋，北方除咗悠然之外，佢係將成個中國北方統一曬。即係話長江以北去到蒙古草原嗰一帶嘅，全部都係佢嘅領土。咁當時佢係國勢好強。其實如果啊，呢個苻堅咧，當時開始休養生息，慢慢壯大佢嗰個國家嘅實力咧，佢根本就唔使急於打東進。 咁啊，歷史就會改寫啦。 歷史會改寫嘅。而家幾點啊？我哋係咪講？ 而家都好夜啦，其實。 我哋係咪講咗一個鐘頭未啊？ 有多啦。 嚇？ 個半鐘有多啊？講咗。 多係嘛？ 有啊。 喂，咁樣啦。湖水之戰講唔切嘅咧， 講唔切啦，今日 點講啫？ 再下個星期再講啦。 再下個星期咧，我哋咧就開始講咧佢湖水之戰。不過湖水之戰講唔到好多啊，因為咧講佢滅亡、湖水之戰同埋佢成個前秦開始敗亡咧，可能半個鐘頭講曬噶啦。咁我哋咧，喂，講住咁多先啊，講到苻堅已經統一中國北方。咁啊，呢節時間我諗要停一停啊，休息一下啦。講原來講個半鐘啊， 係咯，講到呢度。 唔係啊，我以為可以一個鐘頭講得曬咧，原來講。 我相信聽完呢節啲人，可能大家都好鄧苻堅唔抵啊，可能而家 係咧，點解會輸得 好似好皇帝喎？ 好皇帝當時咧嗱，因為再講多少少咧，司馬光咧就好睇唔起苻堅，即係覺得佢婦人之人啊。但係咧。柏杨都有写《资治通鉴》嘅，就好睇重苻坚。当时我两本书一对咧，我觉得点解同系一个人， 那個歷史學家，哦，即係會對佢咁咁南言北切嘅評價咧？ 唔係你好人嘅時候，後來衰咗，你咪話係婦人之仁咯。 其實咧，苻堅亦都有佢錯嘅地方嘅，咁亦都犯咗好多毛病。咁所以咧，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咧就開始檢討苻堅究竟有啲咩毛病，同埋涪水之戰點樣大敗。涪，嗯，水之戰之後，點解呢個咁短時間咁大嘅帝國喺兩年之內徹底瓦解，佢，嗯，就俾人懟冧埋咧？我哋下一節再傾。 好， 好，拜拜。